让我们重温胜利，捍卫和平。 你把耳机给老娘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乐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挣了，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你编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医学的调查的，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CT 啊片子啊查得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那个国家的那个名字，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凯。很多孩子呀在夏季或者在一年当中经常会出现不爱吃饭的现象，那么这种不爱吃饭会不会对他的健康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么这种不爱吃饭是不是背后也隐藏着一些疾病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东直门医院儿科的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徐荣谦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儿童厌食的话题。如果您对我们今天的节目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和我们保持互动，我们来和徐大夫来进行这方面的一些交流。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还是通过电话来连线一下北京12320的郭高峰，请他介绍一下最近拨打12320的市民咨询的最多的问题有哪些。郭高峰您好。 您好。 嗯，今天的这个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什么样的内容呢？ 这个十一国庆期间呢可能办婚礼的人不少。 嗯， 最近呢咱们12320啊收到的这个咨询婚前身体检查的电话呢很多。今天呢就跟大家谈谈婚前检查这件事儿。 婚前检查的重要性或者说它的意义有哪些呢？因为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婚前检查它不是强制性的了，很多人就不愿意去检了。 对，婚前保健服务呢是预防和控制传染病、遗传病、精神病以及减少出生缺陷、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重要措施。服务的内容呢包括婚前医学检查、卫生指导和卫生咨询服务。婚前的医学检查呢不同于一般的体检，相对来说呀更注重传染性疾病、生殖系统疾病、还有精神疾病、还有遗传疾病的检查。如果患有肝炎呀、结核病啊以及这个潜伏性的梅毒啊、艾滋病啊什么的，不仅威胁这个患者本人及配偶的身体健康，还有母婴传播的危险。咱们2013年的时候啊，北京市婚检项目中又增加了艾滋病免费检测。 嗯，根据北京市的这个卫生政策啊，免费的婚前检查都有哪些条件？另外啊，去办理婚前检查的时候需要准备什么样的资料来这个证件呢？ 嗯，北京市的婚前检查免费的条件呢是至少一方为北京辖区内的户籍。还有的人呢问二婚呀或者复婚前呀是否也能够享受这个免费体检。原则上啊，只要符合户籍的免费条件可以享受免费婚检的服务。另外婚前检查的服务机构呢就是各区县的妇幼保健院。它的办理程序啊是双方在婚姻登记前携带北京市的户籍证明，有户口本啦、身份证啊，到任一方的户籍所在区县婚前保健机构接受服务。提醒大家一下，因为呢各区县的妇幼保健院呀，他们是因地制宜，要求呢有一些些微的差别，建议呢咱们去之前呀向所在的区县的妇幼机构咨询一下详细事宜。 您说的非常细了哈，但是可能还会有一些人也会有一些想法，比如说我们两口子已经领证了，没做这个婚前检查，现在想起来呢有点后悔，像这种情况下还能不能享受这种免费的检查？那么准备结婚的人都在忙着准备这个婚礼啊，那么在民政局领取的这个婚前体检号体检单有这个有效期大约有多长时间呢？ 原则上啊应该是先进行婚前检查再领结婚证， 但是目前全市在实施的时候呢，基本上为领证三个月内进行体检即可。具体呢，还请咨询所在区县的婚检机构，也就是妇幼保健院。在民政局领取的这个婚前体检单呀，大多数为三个月内有效。另外呢，还要提醒大家，婚检呀，尽量与婚期呢拉开时间距离，就是说提前一点，因为一旦检出问题呀，能够争取治疗的时间。听众朋友们，如果还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啊，请拨打我们12320卫生热线咨询。 好的，非常感谢郭高峰，谢谢您。那下周的时候我们再跟您联系。 好的， 好，再见。 资讯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东直门医院儿科的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也是中华中医学会儿科分会的副会长徐荣谦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儿童厌食怎么办。首先欢迎一下徐大夫，您好。 谢谢。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主聊的话题是儿童厌食怎么办。就是因为这个徐大夫呢，跟我父亲的这个岁数差不太多哈。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那时候是改革开放刚出现啊，这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生活水平刚刚开始有一点质的改变，所以那时候吃饭，家长都说，哎呀，这么好的东西，多吃两口，多吃两口。但是现在的孩子好像物质丰富的特别的多哈，然后这个家长生怕自己的孩子吃的不好，然后就多喂。它带来了很多的孩子，好像现在厌食的孩子好像是越来越多，不知道在您的这个门诊当中会不会也有这样的这个家长挺焦急的。 小儿厌食症在临床发病率是很高的。尤其是在太平盛世，这个病呢尤显突出， 就是生活好了是吧。 哎，对，在这种困难的时候，这个病是一般不被重视的。因为那时缺食嘛，缺少吃的，大家就不会重视。但是在和平盛世的时候，物质越丰富了，往往你越重视这个问题。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孩子不爱吃饭呢？ 说到厌食的原因，我们知道它有很多的原因。临床呢，从中医来讲，这个厌食主要与脾胃有关系。所以中医啊，过去古代文献内经当中的文献就记载，叫脾和能知五谷，就是能够吃饭香。这个近代呢也认识到，这个小儿脾胃如果由于某种原因导致了伤害，就会影响孩子的食欲。我们知道中医认为啊，这个脾主运化，胃主受纳，那么吃进的食物呢，首先需要胃来受纳，进行消磨，然后再由脾胃转运，输送出去，供养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所以呢，厌食的根本呢，在于脾胃受到损伤， 就是他脾胃有问题了，所以才会厌食，是吧？ 对。这个主要是影响到了脾胃的受纳功能，所以它就进食减少。其实呢，我们在临床上可以发现呢，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就是他的食欲下降，都说没有胃口，就是吃饭不香。 吃饭不香，对对对对，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食量的减少， 能吃的比原来少了。 这个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其实这两种情况不一定是完全统一的，因为有些人知道，尤其大的孩子或者大人也有厌食，他知道我要活着就得吃东西， 那是啊， 所以他吃的不香，他也得往里头强咽。这是，但他食量并没有减少，但是实际上他的味觉和食欲已经发生改变了。还有一种呢，就孩子 特别是小的孩子，他可能对这些道理就不是很明白了，所以那我不想吃就不吃嘛， 嗯， 所以就食欲就差量就减少。 说到这个孩子，您刚才也提到了脾胃哈、啊，很多人都会说，哎呀，我们家孩子还小，你比如说像一两岁、两三岁的孩子，他的脾胃发育能够跟这个正常人一样吗？会不会认为这个孩子小就应该吃的少一些？ 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孩子的特点呢，也就是小儿，他的生理特点呢，就是生长发育特别迅速。 嗯。 这个你注意一下，尤其在生长发育高峰期，这孩子长得非常快，而他的脾胃功能呢，相比较成人呢，又显得那么薄弱。 嗯。 如果呢，这个按正常情况来看，他的脾胃功能要满足他正常生长发育的需要，已经感到有点力不从心。这一点呢，我们中医称之为脾肠不足。 嗯。 那么在这种生理状态下呢，孩子还有一个特点，他呢不懂得一些卫生常识，也不懂得一些吃饭的要领，那么往往是所谓饥饱呢，有点不知，需要被动的受家长啊或父母啊保育人员来调控， 嗯， 这样有时经常会吃出毛病来。 就是很多的爷爷奶奶可能在这方面做的更多一些啊。 哎，没错。我们中华民族有一个隔代亲的一个说法。 嗯。 你看到我的门诊的时候，经常是老头老太太啊， 嗯， 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带孩子来看病。那么老人嘛，总希望自己的孙子啊、孙女儿吃的多一些， 嗯， 吃的壮一些， 嗯， 所以呢，也强制的给孩子喂。有的时候呢，事物是相反的，越强制喂呢，可能激起了他的反感， 嗯， 他可能就越不愿意吃了。有些是真的厌食， 嗯， 有 些 呢 不是 真的厌食，你看他长得肥头大耳了。 嗯， 红光满面的，那肯定不是厌食。 说到这个厌食哈，就是咱老北京的时候有一种说法，民间的说法叫积食了，这孩子然后就不爱吃饭，这个跟那个厌食是一个意思吗？ 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病。 嗯， 我们中医儿科上呢称之为食积， 嗯， 或者你古代你又称为积滞， 嗯， 这是由于吃多了，食物积在胃，脾呢不能为其运化。进一步导致又气滞了，所以又成为积滞。 嗯， 那么这种呢吃饭不好，他肯定也不愿意吃， 都不愿意吃，吃的不香也。 但是呢他这种不愿意吃呢是由于吃多了所导致的。我们看这类孩子呢往往呢肚子比较饱胀， 嗯， 有时这个打嗝啊有一种食臭味， 嗯， 有点口臭，大便呢也有点不调。所谓的不调呢就是思干思稀， 嗯， 但是呢总是臭味比较大，这是属于积住了， 这是另外一种，跟那个厌食不是一样的。 不一样。 嗯， 而厌食呢它正相反，它就是吃的少， 嗯， 胃口的功能由于某种原因，当然这个原因呢也与这个家长的喂养啊有问题，比如说有些家长片面的强调高能量，片面的强调一些食物， 嗯， 导致孩子的消化功能受到了影响。 现在很多家里边生活条件好了，比如说孩子吃点海鲜啊，吃点大鱼大肉，这可能就是高能量的这种食物，是吧？ 还有的像巧克力啊，这些东西说是好东西， 嗯， 但是呢，如果太偏食了， 嗯， 反而不好。 说到这个偏食哈，我们也经常能够看到电视里边有各种各样的广告宣传说孩子不吃饭是因为缺少了这个某种这个微量元素哈，就是说现在这个社会怎么还会有这营养不良的，就是这种缺少这个微量元素会导致孩子厌食吗？这种说法科学吗？ 这是对的， 嗯， 因为呢我们知道这个微量元素当中对食欲产生影响的主要是微量元素锌，这个锌呢主要是参与人体的酶和辅酶的组成， 嗯， 所以呢对味觉有一定的影响。我们在临床上观察到缺锌的孩子食欲是下降的，食量是减少的，他的味蕾舌头上有味蕾， 嗯， 这个味蕾是展现味觉的，是低频的，那么他味觉既然不好，他吃饭的欲望 嗯 就差， 所以缺锌是可以导致厌食的。 嗯，说到缺锌哈，是不是就是我看有过去哈，就是从孩子头发上剪点头发然后去做化验，现在还是这种化验方法吗？ 这种方法是比较古老的 古老的方法了。 我们在80年代初的时候，主要是查头发当中的锌元素含量。 嗯。 相对来说呢，准确度差一点。 嗯。 现在呢，主要是查血。 查血啊。 看血中微量元素的含量。 嗯。 可能更准一些。 更准一些。 但是也各有特点， 嗯、 不是说。查头发就一无是处，头发呢，它可能代表一段时间内的微量元素的状况， 嗯， 而血锌呢是代表当时的 微量元素 的状况， 嗯， 尤其是锌元素的状况， 嗯。那如果孩子真要是是这种厌食的话，如果上医院去做检查的话，除了刚才您要说查这个血清锌哈，还要做哪些检查呢？ 一般的来说呢，像这类孩子到医院呢。我们从西医的角度呢，主要是进行微量元素的检测， 嗯， 除了看看他是否缺锌，还看看他是否缺铁啊，缺铜啊，还有没有其他微量元素的问题，这是为主的。有的时候也可以做一些微电图的检测啊， 嗯， 或者是必要的时候做胃镜的检测。做胃镜呢，如果出现问题， 嗯， 它就不是厌食了， 嗯， 那发现什么问题就 你消化系统、啊， 对对，这个就 是 除外的吧， 对，嗯，而且对于孩子来说，这还挺复杂的一项检查， 嗯， 对吧？ 所以一般你像有些痛苦性的检查呢，在儿童当中呢，开展就难度比较大， 嗯。 非到必要的时候，我们医生也不主张做。 是，您是中西结合的大家了哈，经常会、经常会看到很多的孩子。说到这个厌食和不爱吃饭，我们也看到很多朋友都特别的这个有问题想问您哈。像手机尾号4231的听众朋友在问说，这个徐教授，我们家孩子呢厌食的特别的与众不同，特别不爱吃肉，他爱吃菜不吃肉，这种算偏食还是算厌食？ 严格来说，这种算偏食。 偏食。 哎，偏食。 嗯。 但是呢，这样呢，对肉食啊吃的太少的、 嗯， 实际上不利于身体。我们知道，素食的人群呐、啊，它的营养是不均衡的。 嗯。 作为儿童来讲呢，素食为主呢。对孩子的营养是不利的。我们知道孩子的生长发育要靠蛋白质为主的食物、 嗯、 那么如果你这个肉食太少了的话，那肯定蛋白质的入量 摄入量不足、 哎 嗯、 而蔬菜呢只是补充一些维生素啊或者是水分呐、啊、纤维啊这些东西、 嗯、 相对呢营养呢可能会显得不足一些， 嗯， 可能这种孩子气色就会 差一些哈， 叫面有菜色了。 嗯，对，这个孩子这个吃饭的过程当中哈，就是因为作为家长，包括这个父母哈，爷爷奶奶，有的时候是不是对于孩子的这个吃饭还要做一些指导？因为孩子有时候特别自我哈，就想吃肉的，想吃菜的，不吃主食的。 嗯， 然后是不是什么样的这个情形的孩子都有？ 这涉及到孩子的厌食症，孩子的调养问题。 嗯， 这个我们有一个原则，治疗这个厌食症的孩子，以喜为补。什么叫以喜为补呢？就是孩子喜欢吃的东西 啊， 我们用它来打开孩子的胃口，把孩子的胃给撑开。 嗯。 所以呢，我们在小的时候呢，就主张孩子的胃一定要撑开， 一定要撑开，是吧？ 将来就是不是小胃啊， 嗯， 他这一小胃他吃容纳的就少嘛， 嗯， 一开始就吃的少，所以呢，大的时候呢，我们要把他胃给他打开，但是打开之后呢，我们要调整营养的平衡，不能叫他过于偏，过于偏营养不均衡，对身体没有好处。 嗯，说到了这个偏食和厌食哈，我们也经常会看到有很多的这个网络当中，包括现在的很多的这个新闻媒体当中也介绍过，有些家长真是辣妈，就怎么叫辣妈呢？行，你不是闹吗？哭吗？不想吃饭吗？这顿就不让你吃了，看你饿的时候吃不吃，就是这种比较遏制的。您说这样的这种方法好吗？ 这个涉及到孩子的一个教育方法。 嗯。 每个家长呢都有自己的高招。 嗯。 也不可以一概而论就不对。 嗯。 也不敢就说大 部分家长啊，一般不会采用这种方法。但是我在临床发现呢，有些家长来看都是孩子，老人呢追着孩子喂， 拿个碗哈， 他在边玩边跑，你后边老太太、老头在追着，哎，追一口追一口。其实这种饮食习惯是非常不好的，我们一定要养成良好的进食习惯。这样良好的进餐习惯呢，就会养成他吃饭就专心注志的在那坐着吃。过去古人有叫食不言嘛， 对， 你这还玩，这肯定不合适， 连吃连说话都不让，更玩更不行了。 哎，但是呢，也不主张这个家长在进餐的时候训斥孩子，这个也是对孩子进餐不利的。 我们来看看手机尾号1237的听众朋友在问哈，说这个徐教授刚刚您提到了说要喂把他撑大，我们家孩子今年4岁，您这个撑大有没有实际的这个比如说操作标准？什么叫撑大？您给咱解释一下。 这个所谓撑大呢，实际上就是针对原来食欲不好，食量小的孩子，但是比如说他特喜欢吃包子，那么我们就可以做一些包子，他包子他喜欢吃嘛，他就可以稍微多吃一点，这样胃呢是一种肌肉的组织嘛，它有弹性，适当就可以把它扩大一些容积，就达到撑大的作用，但是有时候过去像孩子偏食，他碰到他不想吃的，他甚至就动两口就不吃了，那这样肯定会影响孩子的健康，这样我们把饮食调均衡了，维持他撑大这种呢，逐渐他会食量就增加一些， 增加一些， 但也不主张吃的过多，太积住了也不行。 对，就刚才我们说的积食哈，食积的那种也不行哈。3742的听众朋友在问徐教授说，我们家孩子的时候也不爱吃饭，我就给他吃一些话梅式的这个酸的东西，这样的做法对吗？ 这类酸的食物包括话梅还有一些山楂，这些呢确实有一定的开胃作用。话梅主要是夏天，暑湿比较重的时候，我们知道酸梅汤，那是具有开胃啊解暑的， 夏天时候常喝， 这个还可以，但是冬天呢像这个就不是很合适。另外一个像山楂这一类开胃的东西，它本身既有开胃的作用，但是又有伤胃的作用。我们说山楂吃多了，它会伤孩子的胃口。所以什么东西都不可以过， 就是不能吃太多。 另外这个山楂呢，主要是消磨肉食的，对于食积的孩子有好处，它本身就没有食积。如果你空肚子吃了一大量的山楂，可能会引起孩子胃疼啊、反胃啊等等一些不舒服的。 看来这个也不能随便的吃，这虽然说这不是药哈，但是也不能随便吃。 没错。 一般的像这种儿童厌食，如果要是治疗的话，这是靠比如中药吗？还是靠西药来治疗更好一些？ 我的主张是这样的，如果确实化验是微量元素锌的缺乏，我们可以进行补锌治疗，那么就会收到很好的效果。那么中医呢，治疗厌食症有过这么几千年的历史了，也有很多可借鉴的经验。比如说我们进行合理的辩证，然后呢给他开处方进行治疗，会使孩子脾胃逐渐强健，那么起到很好的效果。这个辩证呢，有时根据每个孩子的情况不同，比如说有的孩子来了，他就吃饭前先喝水，甚至放学回来从托儿回来先奔水瓶子，喝一肚子水，然后呢他就不想吃饭了。有的孩子呢吃饭的时候一口擦汤一口饭，这个饮食习惯也不好。我们知道这个汤啊水啊这些东西，在于热的时候解渴是有好处的，但是呢他把胃液也冲淡了，不利于胃的消化。所以像厌食症这类孩子，如果发现这种情况，我们从中医角度来认为他是属于胃阴不足，那么我们就要适当的给他养养胃阴，使他胃阴充足了，那么食欲也会好转。 所以呢我觉得这可能还得根据这个具体情况对症的治疗是吧，就是有对有问题的话还是去医院来看。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东直门医院的儿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徐荣谦徐大夫徐教授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给我们讲了讲儿童厌食的一些基本的情况，给我们分析了一下原因。那么在这儿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只能说这么多了哈，非常感谢徐教授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谢谢您。 不客气。 好，听众朋友 今天呢我们也是跟徐教授聊了聊有关厌食的话题，当然了这话题可能还没有结束，以后我们还会有时间再和大家一块来进行交流。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李凯，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整点快报，也欢迎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身边我们活得心惊胆战，我们身体在警告，室内空气太糟糕，油烟相伴实在心烦， 我们可以接受到爱呀爱手烟，我们希望过得美好美呀每一天，我们希望人人享有健康的环境，我们未来人人健康， 空空空空，你我都是生活身边，我们活得心惊胆战，兄弟姐妹在抱怨，这样空气太糟糕，油烟环境实在心烦， 我们竭力接受大二呀二手烟，我们希望空气清新，环境又美好，我们希望人人享有健康的环境，希望大家行动起来， 空空空空，你我都是快乐小苹果。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不。